棒棒。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郭伟。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老舍的作品《他那么看过我》。这篇文章是老舍先生初遇爱情时的回忆。我特别喜欢读老舍先生作品，我认为要论北京话来讲，能写过老舍先生的人并不多。我们来看看他的初恋是怎么回事。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以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么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儿，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的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中。哪一件小事都凄凉甜美，如同独自在春月下踏着落花。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午后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还不错，气温比昨天也略有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度左右，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背着南风1-2级转3-4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和尚，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昨天呢，我们读到了三字经里啊，以四编组的介绍我们生活中一些常识的内容的第一组，讲的呢是我们这个季节啊，月春夏月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接下来呢还是四个一组，这回啊介绍的是方位，约南北约西东，此四方应乎中。这一句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南北西东这四个方位啊，我们要想确定四个方位呢，你得先有一个中心点，确定这一个终点，有了中心的这个位置，我们说这个参照系就建立起来了啊，再来决定哪边是西哪边是东，哪边是南哪边是北。看地图也是一样啊，咱们常说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都是以我们脑子里啊先有一个固化的这个概念，这个中在哪儿。虽然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其实这一句啊，我们说它可解读的内容是非常之多的。南北西东这四个方向其实好理解，我们古人最早确定方向的时候，先依据太阳月亮每天升起落下的这个轨迹，日出的方向是东，日落的方向是西。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咱们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啊，指南针，有这个指南针可以根据地球的磁场确立南北两个方向，咱们有这个磁极，这全世界各地啊，您走到哪儿，哪个民族哪个文化，这四个方向大家都没有争议。可是您要说这中在哪儿，麻烦了。今天您要说咱们地球这中在哪儿，那咱知道地球它一个球体，它有地核啊，那是中啊。那么地表面积上这么大一个地球，哪儿算中啊？各个民族各个文化都觉得自己是中，但是唯独咱们中国啊，我们从这个名字上您能够看出来，我们不仅认同啊自己这个国家这个文化发源的这个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啊，在历史上我们说啊，不是说今天啊，今天咱们已经有科学了，不至于这样了，不光在认知上是这样，在名字上起名，哎，我们也起了中国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说中国这个名字今天问大家什么意思，大家觉得那不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简称吗？哎，但其实不是啊。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为中国，但中国这个称谓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在各个朝代的这个沿袭当中，一方面有自己朝代的名字，那封建社会朝代更替嘛啊，但是同时大家也都认同自己是中国。这个词啊，最早我们今天考古发现，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在这个铭文上就写了于其宅兹中国这样的字样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最早提到中国指的是西周他们的这个经济地区，称之为中国。后来呢演变为在黄河流域，我们黄河中下游整个这个中原地区都被称为中国。而在中国以外，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四夷，哎，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蛮荒之地的这个感觉啊，夷人所住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主导下啊，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认知是我们是世界的中央。其实在那个时候，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因为认知能力有限，都觉得自己所在的地儿啊是世界的中央。拿咱们中国来说啊，因为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被我们认为是那个时候中国啊所辖的这个范畴，我们人认知就到这儿了，所以在人们的概念当中说北边是什么，北边是极寒之地，西边是什么？西边是流沙之地，南边呢？哎，丛林密布啊，经常会有很多的这些瘴气。东边呢？茫茫大海。这一点我们看到，这就是咱们中国啊，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行政区划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上能够感受到的。越往北走越冷，极寒之地啊，已经可能在那个时候不太适合人们去生活了。东边是咱们的渤海、黄海、东海。往南呢，因为这个气候啊，咱们说进入到这个亚热带啊，已经开始有这些雨林了。那个时候北方人进到那些地方，那是可能会被这个林子里的那些瘴气啊所伤害，人们也不愿去。西边呢，大概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中国的边界啊，就到咱们今天甘肃也就到了啊，再往西进入沙漠地带，人们就认为那些地方已经不宜居了。 逐渐的随着后来我们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啊，通商通航，人们才知道哦，原来再往这些地方往外走啊，还是有人居住，有人生活的。尽管如此，我们中国这个称号啊，这个名字已经定下来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念当中也就认为仍然我们是处在世界中间地带的这么一个国家。可是有意思在哪儿呢？咱们中国人觉得我们是世界的中央，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也觉得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世界的中央，这都是和我们当时的这个认知能力啊相匹配的。所以导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啊，咱们国家所发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地图，我们从小看的地图都有一个感觉啊，中间最大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是留给茫茫的太平洋啊，太平洋可能稍微在我们这个地图的中间偏右一点点，中间偏左呢底下是这个南半球的印度洋，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在地图正中间的这个位置，那是我们发行地图方便的这个需要啊，把我们中国的国土放在这儿啊，上面俄罗斯、欧亚大陆，这边有非洲，右边呢有美洲，北美洲、南美洲。可是您去看欧洲人啊，他们所发行的这个地图跟咱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地图啊，中心线正中间也是一片蓝色，哪儿呢？大西洋，守着这个大西洋，左边是北美洲、南美洲，右边呢是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我们中国在西方发行的地图上，其实呢已经处在这个地图的右侧边缘上了。但是啊，您别看这地图啊，它不同的这个布局设计，我们可以知道啊，印这个地图或者说绘制地图的人，他心里面有以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为中的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不是坏事，是好事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对地球啊科学的这个认知，咱们有板块学说，那整个这个世界分成几大板块，我们在这个地幔上面漂浮着，板块的挤压造成了我们今天世界上的这种地形地貌啊。青藏高原为什么这么高啊？这是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挤压形成的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峰。那么日本为什么多地震呢？这是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碰撞摩擦，哎，所以导致这块地层的这个运动啊比较活跃。那么板块构造学说并不是一下子就被人提出来到这一步的，他之前有一个打基础的学说叫什么呢？叫大陆漂移说。这是欧洲的一位气象学家兼地质学家叫魏格纳他提出来的。他怎么能够有这么一个发现呢？说起来很偶然，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啊，看着挂在墙上的这幅地图，他就发现呢，哎，欧洲的这个地图大西洋是中间，左边南美洲，右边非洲，南美洲的这个东部有一个凸起的这么一个角，非洲的西部有一个凹进去的这么一个角，这俩感觉像是一个整块分出来的呀。哎，于是他仔细的看这个地图啊，发现很多地方都能合上。哎，于是呢他提出以前咱们地球上古时期有一个整块的这个冈瓦纳大陆啊，四分五裂形成了今天我们这七大洲的这个局面。那么大陆在海上漂浮漂移这个过程当中，原来的整块大陆撕扯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北美洲、南美洲这一溜，欧亚大陆和非洲这边一溜啊，中间有一个大洋洲，南边有一个南极洲。这样的一个学说，或者说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想，我们说中国的科学家很难去发现。为什么？不是说我们智慧不够，我们水平不够，跟这没关系。因为我们这地图，咱们的地图是以太平洋，以中国所在的这个位置为中心去绘制的。非洲和南北美洲啊，分裂在地图的左右两端，我们很难看着这样一幅地图产生这种大胆的联想和猜测。这就是刚才我说咱们此四方应乎中啊，把自己印在中间它的一个副作用。当然这是一个笑谈了，我们倒是应乎中了，但我们失去了一个这样重大发现的机会。当然三字经里面啊提到越南北越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啊，我们给孩子做解读的时候呢并不用过多的涉及这些内容啊，这是背后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我们只需要告诉孩子啊，找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方位，如何去分辨东西南北就可以了。这个自然科学领域还有很多的这些方法啊，看太阳啊，看星星啊，观察这个树木的年轮呢，看河流的走向啊，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二十七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腊月二十七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殿，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吆喝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啊，听着段子来了解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读物《三字经》。今天呢，我们看到了《三字经》里啊，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这一句。东南西北这个方向啊，方位感，我们说真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可能在像北京这种城市，四四方方啊，城市规划格局就是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他脑子里这方向感会比较强。但我们如果到了一个外地或者说外国的一些城市，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布局，有一个中心点是城市的中央，然后外面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然后也有很多斜着的路，辐射性往外发散，各种各样的城市格局都有。我们到那些地方去，我们也容易转向，分不清楚这东西南北到底在哪儿。可是这方位感如果够强啊，有时候还是很有帮助的。别的帮助不算，学绕口令的时候学不上来，你可以挑人家绕口令里啊编的涉及方位的错误，哎，抓住这个不放来逃避自己说不上来绕口令的尴尬。谁干过这个事儿呢？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我们瘦子辈的相声前辈郭荣启先生，在跟马志存先生表演的绕口令当中啊，学这个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这则绕口令说不上来的时候，就把人家这面铺啊通过他超强的方位感给定位成了违章建筑，给拆了。我们来一起重温这段传统相声绕口令。 今天我们这是相声专场。 百里的灵官， 这位怎么弹上弦了？ 百里的灵官，里的灵官，我要开始了。 好，我来晚了，他开书了。 我要演诗了，我表示了，我是论诗了，我这两盘怎么全诗了？ 臭棋篓子！ 班里的领官， 行， 班里的领官， 我要拦着您了，您别唱了， 别闹啊！ 谁跟您闹？ 班里的领官，里的领官， 可以， 你搅和嘛你？你看看，你看，人家同志全在那里坐着，你在当中晃晃悠悠，跟喝票子似的，你懂吗？班里的领官， 行， 你懂吗你？ 我要不让您唱了。

棉的。 对了，这个月份刮棉的。 对对对， 你挂个竹帘子多冷啊，是吧？哎呦，说南门外有个棉铺，棉铺烂，棉铺挂这个烂的烂的烂烂的棉的帘子帘，棉门帘摘了南门，你看难不难？ 摘南门？ 摘了南门外，不是摘了南门外那棉铺子烂门帘，瞧了瞧，棉铺还有半袋棉两块钱，掌柜的职位那眼看这买卖就算完。 好。哎呀，他把买卖给说黄了，你看。 为什么七八个人半袋面还卖嘛呀？掌柜的一看，干脆咱把它吃了，咱到的门里老兵吃，一瓶没面了，一瓶没兵赔。 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改这好说的了？ 这好说， 好说呀！你要是看事容易，做事难。现在这么办，我再跟你说个难的，你更说不上来。 嗯。你说嘛的？ 说个男的。 你说女的我不在乎，还说男的？ 我懂这俩男女，说个难说的啊。听这个啊， 你说难说的。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嗯，那不行啊，你这外国话我不懂。 这是绕口令，外国话呀， 我听不明白这是嘛呀。 对，我先给你解释解释。 嗯， 这是我家里自己的事儿，我养了一只鸡，这只鸡特别的肥，尤其这个养鸡养鸭对这个动物禽类只能叫肥不能叫胖。 对、 啊、 这点 是、哎、这个肥净白净呢是只白鸡，一根杂毛没有，全是白的。 这只鸡一根杂毛没有。 哎，对， 你全给炖下去的。 我干嘛那么讨厌呢、啊、就是白鸡上称一腰整八斤。 哎呀，够个儿！ 哎，八斤重的鸡， 够个儿！ 哎，所以拿这个说个绕口令 来吧， 你听着。 嗯，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说这个， 不是你养个小鸡子做嘛呀？ 说不上来又找词儿了，不是？ 养个小鸡子把街坊全得罪了。 谁得罪了？ 养个这个做嘛呀？ 你把它说上来。 挺难点。 来来， 说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大八斤。 什么叫大八斤？你这词儿，什么叫大八斤呢？ 嘛来着？ 八斤鸡。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十多斤鸡。 八十多斤呐、啊！把这鸡精，一个羊才多重啊？ 所以 啊， 我不说了。 不说的什么呀？ 我没见过你这种人。 什么？ 你老瞪眼走吗？ 不是瞪眼，你说的不合理。八十多斤的鸡， 多大了？ 一个羊最大的不才四十来斤吗？ 啊，那行了。 八斤。 哦，对了，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十多斤羊。 哎哎，什么？怎么羊又出来了？ 不，你告诉我的羊吗？ 我拿这个做个比喻。 哦， 这鸡。 啊，说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大羊鸡。 什么大羊鸡 啊？啊， 怎么叫大羊鸡呀、啊？ 进口的。 是啊， 这你没见过了吧？ 啊， 进口的杂交鸡下那个蛋可大了。 有多大个？ 跟足球似的。 没见过。 你拿这个鸭蛋，你鸡蛋，你就搬着吃去吧。 无像话，别连皮带讲，你把绕口令说上来。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刺儿飞了。 嗯， 飞到哪里去了？ 张家。 飞了张家往刘家找的找吧。 啊，对，张 家。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张家前院后院的。 后院啊？ 你看还着急？ 不是着急， 后院往往前院找的找吧。 这。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张家后院的。 在深端的。 张家后院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俺家后院的。俺家后院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张家后院。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去！您那怎么来回的飞机呀、啊？ 我怎么找不着话头？ 那狗呢？ 哦，把你给忘了。 哎，什么？ 哎，我干什么呀？不，我把狗给忘了。 你说把狗给忘了？ 我家有个飞进北京八斤狗，飞在张家后院里。 这狗也能飞呀、啊？不，你这都什么这是啊？ 不是你老催我， 不是催你自己说呀？ 听着， 来来。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斤白斤八斤狗，这个狗可厉害 啊！